孩子提供了很好的一个 孩子， 对，因为我身边的朋友的小孩都已经 挺大了， 都挺大的了，但是他建议什么呢？就是说，你们应该说一些就是他们能做的，就不能做的事情的话呢，是一方面，能做的事情是什么？他的意思就是说，当我们毕业时候分手啊，面对分手的时候，我们如何去做一些事情，能够让自己也让对方，或者让这段关系善始善终，不会出现一些问题。因为我们知道，为什么我们要有这么一期节目，是因为有很多的案例或者事例告诉我们，毕业时候说分手，有时候会导致一些暴力行为，甚至是有一些伤害。那面对这个问题的时候呢，我们一定要找到一些方法来避免这种情况，让感情还是那么美，不要那么残酷啊。所以今天呢，我们还是回到这个分手这个话题，聊一下，当分手的时候，我们最好做些什么，然后呢，我们在里面再寻找一些大家可以分享的一些感受吧，好吧？ 我觉得其实上最重要的是你想不想分手，你先弄清楚这个问题。如果你很清晰你想分手，那样怎么样去说，跟对方说，能够让对方感觉到没有那么的难受哈。就是如果说这个双方都自然而然的就分手了，可能就没有什么太多感觉到受伤的感觉。可能有时大家对这个关系的期待是不一样的，有人觉得我们还要继续，有人觉得哎，我都准备跟你结婚了，有人说那我可能不想完全，就是我想结束这个关系，或者说我喜欢上别人了等等哈。那怎么样去跟对方去表达，让对方觉得是一个比较你是尊重他的，是很珍视这个关系的一个结束的。所以在想是第一个就是尝试把这个体验到对方的感觉，就是对方到底是可能会有什么样的想法。 就是你想说分手的时候，最好设身处地的去想一想对方有可能的一种 体验是什么， 体验的是什么。所以你刚才说那个问题就很关键，就是你不能用分手去试探对方。好像恋爱当中真的经常会出现一冲击说我分了吧，或者是就走了这种情况其实不属于我们今天讨论的这个范畴。那个范畴是什么呢？就是 那就是玩笑了， 玩笑， 或者是说你压根就不会表达你的情感的诉求，你只能是用分手来威胁对方， 或者是考验对方， 对，或者说你看啊，你做的不是我想要的，所以咱分手吧。 其实根本不想 分手，那个就是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分手。我们说的这今天说的这个分手是真的想要说我 真的想要 结束了哈，我们要去对这个关系做一个了结的这种感觉。 那首先第一步，面对这样的情况，你首先试着要把给对方的伤害减到最小，对吧？ 这是一个角度哈，就是说我们说伤害，那说明就是说对方觉得分手是一个让他觉得受伤的。但是另外一个角度有要思考是，我为什么觉得分手就是一种受伤呢？就是就可能 有可能是一种对双方来说都是一种解放，甚至是一种 或者更好的选择， 更好的选择。 对，就是说对方不跟你在一起了，并不代表你是个差劲的人，或者说你或者说对方是一个不好的人，就是说只是感情发展到这个阶段了，或者说这个地步了，就是这个局面了，我们无法去进行下去了，所以我做出一个决定，我们要分开，就只是如此，只是跟双方是不是好人是怎么样的一个人没有太大的关系。当然也可以去反思，我在这个关系里面我是什么让对方不舒服了，或者说我有什么在这个里面我的情感诉求没有得到满足，可以去反思这一点啊。但是可能就不要去想对方是不是有什么问题这样子。 那假设呢已经意识到这可能对方会特别难过，甚至是对他心理上都会造成很大的影响。那这个时候我们应该做什么呢？ 我觉得可能做一些安抚吧，就是那可能说， 然后把你的电话给他的男朋友或者女朋友 对对对， 是吧？ 就是你要是觉得特别难受，你可以找谁谁谁聊一聊哈， 聊一聊， 对，就是找专业人士聊一聊哈，看看他的痛苦是什么原因导致的，或者说他的认知里面有什么样的偏执的想法也好，或者是他的情绪情感上有哪些的体验需要去被表达出来，被人理解到的。 现在有这样的人，他们会因为感情问题来找心理的一些辅导吗？ 蛮多的，我觉得 挺多吗？ 我觉得挺多的。其实来找心理辅导的很大一部分人，有一部分人是因为个人的情绪情感，就是个人的情绪情感可能是跟对方没有关系的。还有很多的，尤其是女性哈，就是因为情感问题求助的还是蛮多的。 嗯， 可能在整个的求助的人群当中，男性是会少一些的。男性可能就是对于情感是，不怎么想要去。讨论和分享的，但女生就一方面也会更重视情感一些，所以他们求助的概率会更大一些 啊。其实上一期节目当中呢，我们说到了就是如何和平分手，要注意哪些，不要做什么。其实呢和我们今天说的那些有很多相似的地方啊，就比如你可以做的，那就是你不要去做那些事情，对吧？第一个就是试着把伤害减得最小，然后呢，要找一个适当的时机来说分手， 就是不要在对方本身就很孤立无援、很痛苦的时候提出分手，就可能他可能你要需要找一个他情绪相对稳定的时候提出分手，本来人家已经崩溃的不行了，就说咱们分手吧，你看你这个样子，我就更受不了你了，等等。 对， 就是给他一个有可能去面对这个分手这样的一个状态的一个准备的一个姿态的时候，你提出来。 没错，就像上期节目那位女孩，她其实是。说分手的时候她提到了一个原因，她很纠结，就是她男朋友的父母去年去世了，就这一点也可能会造成她说分手的犹豫。 对，就是因为对方可能没有太多的人际的支持，所以她是很孤独或者是很痛苦的一种状态，所以可能是要让她在一个，比如说她得到一个好的消息或者说她的领导刚刚赞美过她、欣赏过她，或者说她刚刚拿到一个好的项目，就这个时候你可能一方面也为他庆祝，另外一方面呢你也会慎重的跟他说我觉得我们的关系怎么样，就是认真的去跟他去讲这件事情，就是找一个他比较舒服的感觉的时候去表达吧。 我们设想一个场景，就比如说你和我是一对情侣，我们现在要说分开了，我们最后谈一次了，而且呢就是已经到了最后一次那时候，那个场景呢有时候真的会忍不住会争吵，而且呢会去说一些我为什么要离开你或者怎么的话。这个时候的话，你建议情侣在这个时刻应该以什么样的心态去面对这样的最后那么一次，你说是争吵吧，应该不是，就是说最后的 这情绪崩溃啊。 对，就是怎么来处理这个事情？ 我觉得这个时候其实一方面你要去理解这个部分，就是你对此要准备，你不能说到时候吓住了或惊呆了，然后我就不去分手了，或者说你好像是被这个所控制了，被这个情绪所控制，你可能是在想说我深呼吸啊，我去调整一下我自己的内在状态，我在想这样的发生对于他来讲意味着什么，也可能是你被分手，你的那个内在发生了什么，你去体验一下自己的感觉。然后其实这个分手的时候感觉到没有那么好是挺正常的一件事情， 对，他通常都会听到一些很伤人的话， 有可能就这个事实就挺伤人的， 对， 就可能别人不说你不好，但是说我们分手就好像啊，那我做什么不对吗？你就要离开我，就可能这个事实本身就会这么一句话就会让别人觉得挺难过的，就是我不能够再拥有这个关系了，我也不能再拥有这个人了，不能够在一起了，所以也挺伤心挺难过的。所以有时候经常有人会问说，老师我怎么样快一点，怎么快一点不那么难过 啊？ 那可能有时候就是一个否认，其实你难过其实是挺正常的，或者说你很痛苦也是挺正常的一个反应，就因为你是一个一个关系的丧失，就是一个哀悼的一个过程， 说明这段关系 对你来讲 很 重要，就很在乎， 对，说明这段关系也发生了一些催化你们两个人内心的一些东西， 很温暖的很美好的一些体验在那里。 对，你接受不了是正常的，我们经常会看到一个人似乎是反复的问自己或者问对方为什么对吧， 对， 经常会 说很纠结， 为什么你要离开我，为什么我们不可以重新开始，为什么我们不能怎么样， 对， 但那一刻已经结束了， 是 啊。刚才徐老师说 说的，就是说你一定要提前为一些情绪做好准备，这一点很重要。就是说有可能面对的情绪，或者是有可能自己面对的自己的情绪，都要做好一些提前的心理准备。 对，在某种程度上，你自己要为自己创造一个容纳你情绪的一个空间。比如说，你觉得我这些情绪有可能是哪些，我可以放置在什么地方？所以你需要对自己的情绪情感是能够去承载得了的。 万一承载不了怎么办呢？ 求助啊，求助，让别人帮忙来承载。 万一那个时候你电话占线，你找的人太多，哎，可不可以就是说找一些宣泄的方式？比如说很多人都会去喝酒啊，然后呢去逛街啊，但是没有钱的时候呢，可能就是去 逛个那个街道吧， 街道啊，或者是甚至有人背着包就出去旅行了，或者是就是在一个人怀里抱头痛哭，这都可能。就这些方式，我认为，我个人认为，其实是也都是可以的。 只要是安全的，就是可以的， 是吧？ 就是你只要不要受伤啊，就是都是 OK 的。 对对对对对，而且呢，就是一定是让自己的身体不要受到任何的伤害，这是很重要的啊。 对，是的。 这是一个，就是为一系列分手时候可能出现的场景所带来的情绪变化做好准备。第三个呢？ 第三个，我觉得可能就是比较诚实的跟对方沟通你真实的想法是什么。有时候人们就是你刚刚说的，我为什么分手了呀？为什么你要离开我呀？就是让别人觉得不可接受哈。 对，你要给他一个解释。 但这个解释呢，有时候呢又不是那么的客观。这个比如说，我会觉得你太胖了呀，或者说我觉得你太重了呀，或者说你太怎么样，就是你最好是找到一些，还是 好像两个人说分手，很少有人直接就说因为我不爱你了。有，但是呢，我觉得通常不会这么去说。 一般来讲，人们怎么会说呢？ 我觉得就在我看到的很多的事例，包括故事里面，通常都会找一些理由。 什么样的理由？ 各种理由。各种理由，比如说你怎么样不理解我呀？或者说你又有什么问题啦？你好像你看，你对我也不专一啊什么的。其实呢，过去可能两人爱的时候的话，不专一是做一个缺点，而现在呢，变成了一个致命的武器。当然还有别的很多致命武器。就那一刻的话，所有的问题都可以成为感情的致命武器。那这个时候，这个解释好像也显得很苍白吧？ 那只能说你尽你所能了。如果对方觉得还不能够理解或接受的话，那需要对方去自己去消化。 我觉得你这一点，我就倒是可以给各位朋友分享一下，就是当你做解释的时候呢，你其实并不是告诉他对这件事物的对和错，你只是想证明他想过这个问题， 就是你认真考虑过为什么要结束。 对，就是他想过，你是有充分的提前的已经想好了的，这样的话呢，对方才会认为哦，看来他已经想好了，那是不是要接受这个现实。如果你只是说他不好，他马上就会跟你争吵，又回到刚才我们第二个问题了，就是不断的去争吵，那这样的话可能这个分手就会出现很大的一些问题。 还有一个部分，我觉得可能就是不去说对方，而是说自己，就是说你自己的体验是什么。我在这个关系里面，我感觉到很有压力啊。我感觉到我无法承受这种压力，那是我自己的问题，跟你没有关系。但我觉得因为基于我自己的体验和感受，我决定要放下这个关系。 无福消受此乱情。 对，这可能是我自己的原因。这样的话对方可能觉得 OK 啊，就是那样的话，比如说我真的是没有准备好继续经营这个关系，或者说我现在的压力特别大，我没有心思去维持我们的关系，就是自己的这方面的原因更多一些。 对，就是找一些找一些自己身上的一些原因，或者是感情自己无法面对的一些原因，让对方呢多多少少能够心理平衡一些。 就是好像并不是传递一种感觉是对方不好，而是说是一种客观现实的一些选择。 那对方要说没关系，我还有我呢。我来帮你， 这叫麻烦了。 我来帮你。 那我会觉得那样，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对方也太没有这个眼力劲儿了吧？所以对方其实就是说想分手而已啊。你不管他说的什么理由，那他决定了，你要尊重别人的决定。 对，我们今天讨论这些话题，包括我们在节目当中以后讨论的话题呢，一定都是一个，并不是一个个例行为啊，就是因为在恋爱当中，这种奇葩的事情太多了，我们一定是找一些共性的东西， 一起来分享。当然我们会以一些案例的方式来进行。 嗯， 说到了应该做的一些事情，就是给对方一个解释，然后呢说自己不行 说自己想清楚了自己的那个想法和感受， 想法、 是这样的、 自己无法承受、无法去再去好好的保护你了，所以你放我走吧、这是一个然后还有吗？ 还有其实我觉得还蛮重要的，去做出感谢、就是毕竟两人在一起相处、他肯定也有一些你觉得他两个人彼此感觉不错的部分。 嗯， 就是我们在做告别之前其实是要去把过去的一些美好的东西去收集去整理，也同时就是好像一份礼物一样的去送给对方。 哎，这一点我觉得徐老师说的特别好、就当我们想分手的时候，很少有人再去想对方的好，甚至把它整理成一个分手前送给对方的一份礼物。 嗯， 如果说有这么一种想法的话呢，你至少最后不管说怎么样，对方还是能看到你很用心的来面对的这件事情了。 嗯， 甚至从另外一个侧面呢，认为你已经想得非常清楚了。你看我，你看他都能把这些东西都准备好， 嗯， 他还要和我说分手，那说明他肯定已经想得非常清楚，他不得不做出的选择了。 是， 这样的话你就安全了。对吧？或者说这段感情的分手就安全了。 或者是说你是一个很就是非常一个真诚的人，就是你真诚的表达了你内在所有的体验，包括好的坏的部分都会去、就是坏的部分只是说我可能没有办法去跟你这部分相处，那好的部分是我很享受的那个部分，是让我带给我很多好的体验的那个部分。同时这种像一份礼物送给对方的话，其实是未来对方在进入下一段关系里面可以去就是继续保持的一种美好的一个部分、让他觉得恋爱不是那么惨的。恋爱其实虽然分手了，但我们还是会受到很多滋养性的东西。 对，就当我们在分手的路口的时候呢，他递给我一个行李，行李打开以后还有这么多过去我们曾经在一起的美好的回忆、美好的感受，甚至是呢就是他收获因为我而收获的东西。 嗯， 那我这些东西对我来说的话呢， 就很珍贵， 很珍贵。 嗯， 对于我下一段感情也很珍贵。 是， 至少我知道我哪些地方在女孩或者说男孩心目当中 是个比较好的， 是好的。 嗯， 那我就去坚持放大、或者说去发展，这样的话我在下一段感情里面可能就会更顺利一些。 对，甚至有可能你会在祝福的在他的感谢里面，其实你也可能会隐约的表达了，其实如果你如何如何，其实怎样怎样，就是你可能也会间接的提供了一些镜子的作用，让对方知道未来在一个关系里面怎样更好的去聆听他人啊，更好的爱一个人，就是能够有所帮助的话，我觉得这是一个比较好的关系的结束方式。 对，这个礼物也送了啊，然后呢也说到了这些对方的好，那最终总有一别啊，就是要分手。分手那一瞬间，你认为应该做一件什么事情？ 那就祝福彼此吧，就是 祝福彼此。 对，就是希望他有个好前程，希望他能够照顾好自己。就不管我，就是可能未来我不在你身边，未来你可以有他人在身边。也许就是你很长一段时间就是你一个人在一个地方拼搏也好啊。那你希望你自己能够照顾好自己，就是我觉得。爱应该是可以给予很多的空间的，尽管就是我们分开了，但是我们那些记忆还在这里面，那我们想要传递的爱的感觉是可能还是会在某一个时空延续着，虽然我们可能物理空间上并不会在一起了。 临走之前啊说祝福，分手之前一定要说一声珍重啊、就未来好好照顾自己。 当然这是都是比较情绪比较稳定的哈、不是那个哭哭闹闹的哭哭啼啼的这种状态。 就这些事情的话呢，都是帮助我们找到和平分手的一种安全。 除了安全，可能也是一个比较 很好的一种分手的方式， 就完整的仪式、就是我们很珍视这个分离的仪式。 你觉得把分离做成一个仪式，这倒是让我觉得真的是很好，因为我觉得通常来说的话呢，结婚有仪式，纪念日有仪式，然后初恋的时候呢，刚认识的时候， 结婚什么认识的什么 第一天，然后什么 确立关系多少天，纪念日什么之类的。 但是分手的仪式感呢？通常呢因为分手嘛，所以就很多人就会忽略掉啊。当然你 不一定说你非得去故意去制造一个仪式，但是呢，刚才我们说的那几个过程， 你可以选择其中的某些步骤来做吧。 还有的人呢，因为分手而内疚，然后呢，就会出现一些反复。所以呢，我觉得呢，我们也在这儿呢，再一次的强调，就是说，如果你真的是决定和他分手，不要感到有内疚，而且你如果是延迟分手，只会把事情有时候变得更坏。 是，这些是因为其实每个人最终还是为自己的情绪情感负责任。你没有办法说，我让对方感觉到好，然后呢，其实我已经觉得我没办法去享受这个关系，而且我也没办法让那个关系变得更好的时候，你去选择分手呢，是对双方的一种尊重。就是你并不是觉得让他受伤，就是你要就是换一个角度去思考这个问题，就分开并不代表着你怎么样对他不好。就是其实上如果他有不好的体验，只是他一段时间的感觉，然后呢，你也不需要为此负责任，因为你最终负不了这个责任。 好，我们休息一下，听一首歌啊，大家都听过的叫《分手快乐》啊，就是分手啊，怎么才能快乐？其实刚才我们说到了分手的安全，但是分手和快乐之间似乎还离得很远，因为通常 分手都不是那么好的体验， 都不是那么好的体验。那我们下面时段呢，我们可以真正可以聊一聊如何让分手和快乐建立起一种关系啊，顺利的让你从这场感情里面找到一个新的开始，一个新的快乐。好，我是武哲彤，我们下面时段好想和你说，再回来。 我无法帮你预言委曲求全有没有用，可是我多么不舍朋友爱的那么普通，爱可以不问对错，至少要喜悦感动，如果他总为别人撑伞，你何苦非为他等在雨中，泡咖啡让你暖手，想挡挡你心口里的风，你却想上街走走，吹吹冷风会清醒得多，你说你不怕分手，只有点遗憾难过，情人节就要来了，剩自己一个，其实爱对了人，情人节每天都过，分手快乐，祝你快乐，你可以找到更好的，互相拨动，厌倦沉重，就飞去热带的岛屿游泳，分手快乐，请你快乐，挥别错的才能和对的相逢，离开

首先我们欢迎徐老师。 嗯，各位好。 哎，那我们分手又回来了啊。但是呢，分手之后和快乐之间的这个关系呢，我认为还有一段时间是需要去做一些功课的， 嗯， 甚至是需要去找一些方法的， 嗯，对 啊。今天也想让徐老师给我们讲一讲如何让分手快乐的一些方法。 我觉得是一个比较需要过程的事情哈，就是因为一开始分手可能感觉到有一些糟糕呀，有些难过啊，嗯，可能你要允许一段时间的糟糕和难过， 那就不要希望说你第二天就没事了，那这个人感情对你来说也有问题。 对，那有可能就是你可能没有投入这个感情，当然也有可能有些人的个性是属于那种能够快速撤离的那种，那这种人还是相对比较少的， 嗯，对， 大多数可能是有体验到一些不好的感觉的， 嗯， 可能难过啊、愤怒啊、伤心啊、委屈啊等等， 嗯嗯，那他应该怎么办呢？这个时候， 这个时候我觉得首先的话就是，嗯，第一就不要自暴自弃，就是你不能再放任自流啊，可能是特别的做一些让自己不舒服或者是让自己更加辛苦的一些事情，比如说，嗯，吃个什么爆米花啊，看一些悲情电影啊，当然有助于你的情感的情绪的释放哈。但是的话，不建议你一个人就是熬夜呀，然后不吃饭呐，或者是大量饮酒啊，因为这个会让你自己的整个的状况变得更糟糕。就是，就是有些客观的糟糕是你无法拒绝的，但是你不能做一些事情让糟糕变得更加变本加厉的那个发生。 你建议是独处还是说和很多朋友在一起，或者说找一种转移注意力的方式？ 我会觉得其实有几天的时间你自己在那里伤心难过是 OK 的， 是可以的， 就是可能你不能长时间一直待着这样的状况，可能有时候找一些好朋友哈，就是非常好的朋友，闺蜜啊、哥们啊，就是聊一聊啊，就是能够表达一下自己内心的一些感受啊和想法呀，如果你需要的话，这样的话你可以分散出去一些情绪情感。这是我觉得还是比较不错的，或者说你约几个朋友去做点你感兴趣的事情，比如说你平时喜欢花呀，或者是你喜欢音乐呀，你喜欢一些一些运动啊，就是可以尝试约着去体验一下 旅行啊， 就是去看看外面的世界啊，就是做一些对你来讲比较有滋养的事情，就是你感觉到做这件事情你的内心里充满着充实感，充满着这种意义感，或者充满着这种愉快的感觉的一些事情，就是多做一些这方面的事情会比较好一些。但我觉得其实还有是对分手的一些整理吧， 还要去整理， 就是我会觉得 我都已经想赶快忘记这一段感情和他了，为什么我还要去整理呢？ 因为你只有做好充分的整理你才能够放手啊，要是你要是没有特别整理的清楚的话，你可能会说啊，要是能够回去会怎么样呢，要是他能够找他来找我该怎么办呢，就是我会觉得其实上是要去做一些整理，就是这些整理就包括你要放，如果你是被分手的，你可能是要去考虑你被分手的时候你有没有这种体验，说我是个不好的人，所以我被分手了，就要放弃这种感觉，就是这种想法，因为分不分手跟你是不是一个好人没有关系，所以你要放弃。有很多女生，尤其是女生被分手的时候就会觉得自己是一个不够有吸引力的女生啊， 对， 就是没有魅力啊，就是个不好的人啊等等等，所以呢你需要放弃这些念头，就是你其实跟你是不是好人没关系，只不过他不喜欢你这样的人而已，或者说他感情发展到这个部分你他没办法进行下去了而已，就是不要太多的低自尊感，因为太多低自尊感就是很多的自我的攻击，可能会抑郁，就是可能我太失败了呀，我太不好了呀，我会就是去暴饮暴食啊，或者是去熬夜呀，或者是难以入睡呀等等，就是你需要说 OK， 就是这个事情就是这样子发生了，你要接受这个事实，就是你肯定要对这个自己说是是的，我分手了，就是这是个事实，就很多人不能接受这个事实， 每天临睡之前说十遍是的分手了，是的 是的 分手了， 是的他离开我了 就不用数羊了，就说分手就好了， 是是是，在我觉得其实是要做这部分的整理工作 啊，这个整理工作我觉得是给我们提供了一种新的思路啊，因为很多人 啊，一说到分手如何让自己解脱出来呢，都会想不要再去碰过去的事情，或者说不要再想过去的事情。因为我的难受是因为过去的这段事情带来的，但是你说的这种整理反而形成了一种解脱或者是一种平复的一种方法。 他确实可能有些线索会总是提示你那个感情的存在，那个时候我会觉得其实也需要做一些整理，就是把它放在一个箱子里面啊，过去的礼物啊、信件啊，或者是一些有标识你们的一些照片啊等等，就放在一起，就是说这是一段关系，它是一个秘密宝藏一样的秘密。 我明白了，其实它相当于把过去你们在一起的所有东西要进行一个挑拣，挑拣的过程就是把一些呢对自己今后有帮助的，那就像你说的要提升自己啊，包括对自己有很好的一些建议啊，包括重新认识自己的过程呢，当作是好的东西带上继续向前。还有的呢是要打包， 对 啊，封存，还有的要销毁，要 concert， 就是一定得删除掉，而且是永久删除掉，就是把这些过去的很多东西里面呢，这个整理的过程就是变成了很重要。如果你一旦不整理这些东西的话，混杂在一起，可能你也搞不清楚自己该怎么办。 是，就是你可能就分门别类的处理这些东西，这是什么样的体验，那是什么样的体验，然后呢，有些东西你可能真的是想要从这个记忆里面给消除掉，就是有些提醒的东西你就给它抹掉。 哎，我问你一个特别简单的，也是很多人都会想问的问题，照片，因为很多东西现在都是数码 的、 电子化的，也没有所谓的什么相册了，那个东西就比较不用去烧掉它了。那你说放在哪儿？啊，一个很小的地方就可以存很多很多过去的记忆。你说这种东西是应该给它删掉呢，还是说还就给它放在那儿呢？还是一个什么形态呢？ 我的想法是把它放在一个位置， 放在一个位置， 非常一个位置，可能不是你轻易就是随便可以看的，可能它可以有密码呀，就是它是你过去的一个记忆。我不觉得是说，一个感情结束了就把所有的痕迹给消除掉是一个比较好的选择，就是你可能说我不想要他提醒我那些难受的感觉，我也不想说我老是去看这个，但是作为我青春的一个记忆也好，作为人生的一个体验也好，我还希望留有一些印记放在哪，只不过我放在某一个文件夹里面或某一个角落里面，我是把它备注了然后加封密码的，就是只有我自己，当我准备好我很平静的去看这些的时候，我可能有一天也会去回顾呀，去想一想这些事情。 对，这个比较好储存，但是万一有一天就是继任者 OK 或者说以后甚至是很多很多年以后有了家庭，真正的是遇到这个问题的话该怎么去解释呢？这个话题是另外一个话题，但是 我 们可以先说一下。 我会觉得不需要做什么解释吧。 啊， 我觉得其实很正常啊， 很正常的、啊。 就因为就是我觉得可能是大家的观念要改变。 那比如说我会说了，你干嘛要留了他以前的那些东西？ 是我青春的一部分。 青春的一部分。 我会觉得大家不至于这么小气吧，一点痕迹都不让留吧。那样的话，我觉得那对方是不是太过困难？ 那送的礼物呢？ 送的礼物。有用的留着吧，没有用的 包包留着是吧？ 对，我比较实用主义啊， 别的就先 实用主义，实用主义。 对，我觉得实用主义好啊。我们刚才说到分手快乐的其中呢，一个很好的方法就是整理啊，而且不要回避过去的东西。还有没有什么？就下一步还应该怎么做？ 还有，我觉得其实需要有一个慈悲的心， 慈悲 就是你要去感谢你们的相遇，其实让你们有的不同的体验。如果你没有相遇，可能没有这样的体验。虽然有的体验不完全是好的，但是呢，这个体验让你发现你自己是个什么样的人，是什么样的个性啊，然后喜欢什么。其实上有时候你会说，你谈了一个不适合的恋爱，也是在你做了一个排除，说这样的人我是不适合的。那其实你需要去通过实践去明白你到底要什么，就是你到底是谁这样子。所以他感谢这样的一些相遇。感谢对方给你带来的体验。 对，就 对， 即使他是错的，也要想，哎呀，谢谢你啊，终于让我知道什么是错的。 对，我会去感谢，就是有这个，其中一定也有美好的部分在发生嘛。 对，刚才徐老师说的是分手之后的那段过程，你的心理的一种状态，对吧？你应该去做哪些心理状态的调整？那有没有一种方法可以 更快的解决这个问题，或者说更快的找到分手快乐呢？那就是开始一段新的恋情。 哇， 你现在有很多的人， 我反而不怎么那么同意。 对，现在有很多人就干脆就直接开始了，然后呢，就似乎用这种方式掩盖掉过去对他的一种影响，或者说痛苦和难过，啊，这种方式您觉得有什么问题？ 我会觉得不是特别的稳妥哈。虽然很多的男生女生在他的好朋友分手的时候经常会说你找一个下一个人就好了，你进入下一段关系就好了，但其实是一种麻痹。 甚至有的时候关系是这样的，真的我觉得那不叫备胎，就是当你发现你自己感情不好的时候呢，通常情况下周围或者说旁边就会有一段感情萌芽的开始，这是有可能的。 对吧，有可能 啊，甚至会有人因为关心你发现你状态不好来给你安慰，有太多的故事是这样了，就是他就走近你了，突然发现哎，他怎么那么懂我，这么善解人意，哎呀他跟他完全不一样。 很棒啊， 对，那这个时候你建议他是不是就干脆就是一旦决定分手就和这个人好，或者说就和他在一起？ 我觉得要看情况了。你要是你这么说的话是哎呀你好，这个人是这么如此的关心你，如此的通情达理，你跟他相处和沟通起来也特别的顺畅，那何乐而不为呢？对吧？那不能说我们刚进入一段关系我就不要去考虑新的关系的开始，我只是说有些时候不能为了逃避你自己的痛苦去、 故意的去 让别人来填充你的空虚感或者寂寞感，这样的时候就是不太合适的。 就是当我分手很难过的时候，我就突然对自己说我必须明天找一男朋友或者女朋友， 对， 这个是不对的。 这个其实是你在回避你自己的体验，你也没有真正的去面对自己的体验，其实这样的话其实是不太负责任的，因为对方也不是多，其实你也没有空间去整理好，说你的内在空间其实也还没有给别人腾出空间来。 对，你对备胎非常不负责任。好歹他也是胎啊。 好吧。 就是你其实是想说呢，要给自己足够的时间啊，去考虑自己到底想要一个什么样的人。就其实我在寻找分手快乐的这段时间，也是重新开始一个新的选择的一个时间。 是的， 是吧？ 同时你要去考虑在这前一段恋情当中，你自己有什么学习和成长？就是我们说恋爱嘛，练习着爱嘛，就是也不是说谁天生就，尤其是在我们这个环境当中，情感教育还是比较缺乏的，所以可能也是通过自己的亲身实践哈、体验去学习的。 找到分手快乐的方法啊，刚才说了很多，但其实我个人呢觉得很好的方法就是听音乐、我认为音乐是一种很好的一种疗伤的一种东西。而且呢音乐对我们来说的话呢它没有压力、你说那些整理确实是有心理压力的， 需要勇气，是吧？ 勇气，因为它会有很多的过去的影子，甚至是痕迹，会不断的冲击你的内心。 你要准备好的时候才开始呢。 对啊，那你要开始新的一段，你又面临新的风险。 生活不就是在冒险吗？ 而音乐呢，我觉得它不会，因为它会，你想选择什么样的歌曲，选择什么样的情绪来陪伴你，都是你可以自己去选择， 可控的， 是吧？除了音乐之外，徐老师还有。可不可以再推荐一些别的方法？ 我个人是喜欢跳舞了。 跳舞。 对。 你说说跳舞怎么能够让一个人从痛苦里面，或者从分手的痛苦里面， 其实我觉得我觉得跳舞和音乐经常是连在一起的，因为经常是用音乐来支持自己的情绪情感的体验。然后呢，跳舞呢，就是你允许自己的情绪情感被抒发出来，就是情绪情感在舞动当中就是被自己理解。当然，如果你愿意的话，你可以去参加一些什么工作坊啊，去参加一些有意思的活动啊，比如说。我知道现在在北京有很多的文艺性的活动很多哈，就是什么即兴戏剧啊，什么就各种游戏啦，就是或者是 那种体验式的， 对，体验式的，对。 甚至是很多时候是没有固定的一个主题， 对，没有剧本，没有角色，只是在里面去玩耍的一个过程， 叫沉浸式， 对，沉浸式 。您说的那个就是舞动的那个治疗方法，是不是也是让大家沉浸在一个什么样的一种环境，或者是一种？ 对，它会创造一个互相支持的环境，然后呢，你可以在这里面去，你的情绪情感被别人见证，就是我们很多时候是需要被别人理解，被别人聆听，然后被别人抱持，所以它是一个环境，是别人的眼神去，或者说别人在你在别人的眼里，或者是你自己的那种情绪情感是非常真实的去呈现出来。 但这样的一个过程。 需要交流吗？ 需要交流，我们也会有语言的交流。 哦，除了肢体交流还有语言交流。 对对对对，我们要去有时候一起编舞啊，有时候一起去即兴的去跳舞或之类的。 还有一种方法啊，就是我一个朋友失恋之后用的一个方法。 什么方法？ 他告诉我说非常好的，就是你去在家里面看很多的电影，然后呢把一些沉浸在一部剧里面，然后呢当然是它是一个很长的一部剧、 oh. 啊，大概可能要看上，你就是不睡觉也看上好几天啊，四五十集的一个剧本啊，这样的一个剧。现在其实在韩剧、美剧包括中国的很多剧里面、如果你追下来一部完整的剧里面，有时候就好像是给自己洗了一个澡一样、啊，心里边好像是过了一遍一样，好像是这个故事是别人的，但同时呢你呢忘掉了自己的那种痛苦，然后呢进入到了一种新的一种感受里面， 所以就是把自己进入一种角色体验里面去， 对对对， 头 对， 有一点把自己的情绪心坎转移到另外一些剧情里面去， 对，就不要跳跃式的，就沉浸在一部剧里面、然后长时间的去让自己能够从里面啊得到一种心理的寄托， 甚至那个剧可能还能够给你带来一些愉快的体验，或者是一些启发性的东西，哎，觉得哦，原来他们是这样的一种情感关系，他们是这样的一个感觉，那你可能会对未来的关系也有一些期许，那可能会你自己觉得有信心去面对下面的关系。 是的， 但 不管怎么说呢，当我们说到分手，然后说到快乐的时候呢，我们对未来啊、也充满了期待。有一点一定是要和大家分享的，就是爱情它一定不都是轰轰烈烈的，有的时候它是平平淡淡的，无论是开始发展结束还是最后分手啊、都是有不同的形态。我们希望在各自不同的形态里面找到一种你认为的一种安全，你认为的快乐。有一首歌也是今天想和大家一起分享的，这首歌呢我觉得呢，首先它是音乐嘛，它是一种让我认为非常适合治疗分手的一首歌曲， 叫什么、 另外呢它也是一部电影的插曲啊，同时呢我认为这首歌里面呢还可以放入很多肢体的语言，你可以在很轻松的去摇摆你自己的身体，可以闭上眼睛啊、然后呢很舒服的去转动你自己的身体， 所以是一个很有节奏的音乐， 很有节奏，叫平凡之路、平凡之路是朴树的 这首歌我很喜欢， 对，我认为无论是感情还是爱情还是 我们的生活 、其实有时候我们每个人都是在这条平凡之路上，只不过我们最后看到的风景不一样，但不管怎么样，最后我们希望看到的风景都是美的，都是 我们在享受这一路的风景。 好了，让我们踏上平凡之路，感谢我们的徐老师，我是武卓彤，我们下期好想和你说继续。 沸腾着的，不安着的，你要去哪？我曾经跨过山和大海，也穿过人山人海，我曾经拥有着一切，转眼都飘散如烟，我曾经失落失望失掉所有方向，直到看见平凡才是唯一的答案。 生活，不一样的情绪，不一样的困惑，不一样的期待。 我的心好想和你说说话。 我是伍卓彤，关注公众号好想和你说 I and you， 定制属于自己的情感秘籍。 忘记就忘记，就不要再记得，还没做到的就不要再说了，剩下的所有不逃，不想一个人做梦，夕阳在坠落，慢慢远离这天空，就像你和我啊，海风正在吹。